0.205， 澳元对美元 0.781， 新西兰元对美元是 0.727， 港金是报15,89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28.2美元，卖出价是1,727.2美元。港汇指数是报101，升0.2。这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讲下财政预算案，你对呢份预算案有啲咩睇法？听咗吴先生 汽车首次登记税，司长话呢个系攞嚟希望减轻个交通压力。我觉得乱咁泊车令到个街道好塞，咁系咪应该考虑其实增加罚款？ 听咗严生 经济差嘅时候先走去加，系咪一个啱嘅时候咧？咁我都系代步啫。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籍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啲消費券咧，而家就話5,000元分五期去發放，都有唔少嘅討論啦，都有冇得微調咧？嚟緊會唔會真係未必分五期啦？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微調嘅空間係有嘅，微調喺邊啲地方咧？我哋再商量。市民亦都有啲提到咧，金額係一次過俾落去好大，怕過分益咗大商户。對於啲細商户嚟講咧，如果能夠細水長流啲咁，仲好咁。咁所以中間都要有個平衡啊。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选民搬咗屋，要喺4月2号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在过去一年，好多谢大家的支持，我会继续努力坚守维基百货的精神，带给大家更多生活资讯。 一首音乐代表了一个选美活动，一听你就知道。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一听到这一只主题音乐，就知道有我张维基陪着你。 那些年张维基。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广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欢迎收听星期二晚的广东广西。今晚跟大家讲的题目叫做日日是好日。现在就疫情已经暂缓了，所以就我们现在不需要用电话。直播室里我们有两位嘉宾，一位是佛学居士岑宽华，已经不是第一次来的了，已经来了很多次了。另一位都来过了，就是济川文化学会文化会主席潘树仁先生。 是，大家好。 潘先生其实很多职位的，不只是济川文化会，不过就暂时讲住一个先，这个应该是他自己独家的，是吧？是。那我们讲这个日日是好日，我想很多听众都会搞错，因为2019年有部日本电影就叫做日日是好日，可能以为我们讲影评。潘先生和岑居士有没有看过？ 这套戏未。冇乜印象， 好睇噶！2019年嘅電影啊，潘生都冇睇， 我都冇睇。 有機會睇下，有機會你即 係日本嘅戲嚟噶， 日本電影。咁啊，因為咧嗰個女配角，嗰個女主角咧，其實攞咗個最佳嘅女配角獎，叫做樹木希林。 咁啊，2018年已经过身噶啦。 哦， 2018年，所以佢播出嚟嘅时候，佢已经过身噶啦。2019年播出， 即系遗作啦。 就佢系遗作，但系咧佢就攞咗呢个日本电影节日本人嗰个叫做紫绶褒章。呢、這个紫绶褒章喺日本系一个最高荣誉嘅代表学术艺术嘅一个荣誉嚟嘅。咁佢系差唔多系日本嘅金草演员。他做親嗰啲角色咧，都係阿婆婆， 嗯， 所以可能聽眾如果冇睇過《日日是好日》咧，就一定係睇過佢另一部咧，好多人睇嘅，叫做《小偷一族》。 哦， 嗰個係2018年電影《小偷一族》，我哋好多人睇過。咁啊，嗰個《日日是好日》咧，就點解會叫做《日日是好日》？成套電影就講個主題，就講日本嘅茶道。佢根本一本小説改編啊，講即係幸福嘅15種味道。咁啊喺嗰個電影裏邊咧，嗰、那個學茶道嘅女仔叫典子咧，就成日見到個茶室啊樹木希林咧就講個茶藝嘅老師。咁佢喺屋企嗰度咧就掛咗幅字，就寫住日日是好日。咁其實佢就想用好命咧，就好用佛學嚟展示呢、這個茶道。 嗯， 其實我想問阿潘兄， 係。 其实日本人的茶道呢就主要讲四个字嘛，叫做和敬清寂，这个日本茶道的精神。那你是不是觉得和敬清寂是不止于佛家的，是吧？ 应该很阔的范围，因为其实我们讲呢，如果我自己的看法，其实这个所谓茶禅啊，在中国是传到在日本成为日本的茶道。但是它其实那个，因为茶道，我啱啱先同一位功夫茶嘅老師傾過，啱啱禮拜一嘅時候，其實茶嘅底韻咧就係和， 即 和嘅文化係咩咧？就係、是、儒家， 係咯係咯， 倫理嚟噶嘛， 中庸之道， 冇錯。所以咧，應該就係由儒家做一個底韻， 再 加上呢個 敬都 係 儒家啫， 冇錯。 敬就係一個宋明理學裏邊嗰個小情啊，情依村嘅主要精神， 係啦， 主敬， 係啦。非常同意 啊！ 咁而後來再加上所謂茶禅，再加上茶道， 啊、 其實又好喎、啊，變咗儒釋道 啊！ 三家當然咧、我哋話中國文化真係係比較包容性強嘅、 啊，所以茶道真係儒釋道加埋。咁但係佢裏邊咧就想宣揚嗰、那個叫做日日是好日同茶道嘅關係。咁、我想問阿岑居士，日日是好日係咪出係佛家邊個出處邊度咧？ 如果我哋講話日日是好日咧，咁就其實就係有一位好出名嘅雲門中嘅大德咧，就叫做雲門文演啊。 啊，咁啊出自咧。現期色古嘅演。 係啦。咁啊喺《碧岩錄》嘅第六則嗰度咧，就有一則咁啊記載咧，就話有一日咧，阿雲門大師就上堂開始，佢話15日以前就不問語，15日以後咧道將一句來。佢自代雲日日是好日。好得意喎！即係我哋知道咧，佛家咧就好多名相啦，係嘛？ 係。 咁所以日日是好日咧，其實係講一種好高層次嘅生活嘅藝術嚟嘅。 係。 咁剛才你阿飛哥同埋潘主席就講嗰個茶禅啊。 啊。 咁其實咧禅咧就影響中國好緊要嘅，就喺我哋中國嚟講咧，就最出名嗰位大德咧，就係當然係六祖大師。咁六祖大師佢之後咧就開咗5宗7派， 一花開五葉， 係啦，一花開五葉就結果自然成啊嘛。咁其實禅宗不單止影響中國，係影響全世界，遍及好多唔同嘅領域嘅，包括文學啊、詩歌啊、畫啊等，特別係達波禅嘅禅畫咧，喺日本非常之流行嘅。 係， 剛才飛哥提過，即係日本嘅茶道。咁就我所知咧，就達波禅同埋呢個王陽明啊，喺日本咧都得到好崇高嘅地位。 係。 啊、所以我哋香港有個陽明山莊， 嗯， 啊，先總統蔣公亦都係好尊崇呢個王陽明思想， 係， 咁亦都影響到日本嘅武士精神， 係， 嗱、啊，所以我哋見到咧呢、這個禅啊係跨文化、跨語言、跨角度嘅， 嗯， 咁所以尤其是六祖大師咧，佢將嗰個禅嘅由印度嘅止觀嘅禅咧，就化為生活禅啊。所以除咗日日是好日，仲有好多好出名嘅禅師嘅，啊，譬如好出名嘅就係、是、嚇。啊咁天氣好熱啦，咁有個禅師係咁講，佢話雖然天氣咁熱，但係我就覺得一啲都唔熱，係咪？話分風自南來，電覺生微涼啊！人間苦炎熱，就我愛夏日長。咁、你諗下呢啲，當我哋日斗30幾度嘅時候，你就邊有心機 哇，佢原来咁样过生活嘅，所以我哋讲日日是好日咧。头先飞哥亦都讲到话，我哋过往呢两年啊，有疫情啊，有好多等等嘅嘢咧，就似乎个流年唔系几好啊。 系。 系嘛，所以啊，我哋啊，车工求签都求咗两次，签都麻麻地，其实叫中签。 咁啊，岑居士咧讲到嗰个诶，一花开五叶咧，即系话六祖慧能传落嚟嗰个五宗啊， 系啊， 由而家留落嚟咧，主要就系林济宗同埋曹洞宗，今次咧揾你嚟讲呢两宗 啊，好啊， 咁 啊， 然后咧仲有个归养宗， 归养宗， 仲有一个呢个法眼宗，仲有云门宗， 系啦系啦， 咁啊呢五宗，咁啊我哋今日咧，因为嚟自呢、這个，其实我哋今日讲日日是好日咧，其实已经回翻，既然嗰个出处系嚟自云门禅师。咁就呢度咧，我哋要讲讲呢个日日是好日同呢个云门呢个禅宗个关系。即系云门宗咧，而家好多人香港人只系懂得云门舞，云门舞啊，呢个系 云门舞 啫。啊，系啊，系嘛？呢个即系云门舞，台湾云门舞噶嘛。 云门舞冇 错。咁啊，门舞，但系咧云门宗咧就好特别嘅，因为问题咧有云门就云门宗呢个云门文彦啊，系唐代末年的五代唐末五代的人、唐宪宗的时候他呢就怎样说他是浙江嘉庆人但是他的开宗的宗派就在一个云门山那里就是在我们广东即是广东人韶关广东粤北粤北那里叫做云门有个云门寺那个地方就是现在今天位于那个瑶族的自治区，咁啊呢个云门寺啦，岑居士，我要同你分享下。 好啊，好啊，好啊。 因为佢系1943年咧就再已经要翻修，负责翻修嘅人咧就同我哋同两个都有啲渊源。 岑学磊， 冇错啦。 岑学磊， 岑学磊要讲讲啊。 呢位弟德系同我哋同宗啊。 系啊，或我可能亲过你喎。 你同佢比较 close 啲系嘛？ 我觉得系嗱，我哋问你嗱。我是顺德人，你是哪里人呢？ 我是、牛栏村即是广东省都是四一附近。 四一附近 是啊。 岑学磊就是顺德。 我顺德人。 我又顺德。 我都是顺德。 你都是顺德。 你也是顺德。 我们是姓岑。 是啊。 我们香港一个前天文台台长岑志明呢他又同我同村添。 又是同村添。 同埋那条村添。又是顺德。以前我们那个还有我们大家过走了。先游咗啦，又系顺德啦，潘树人一定知道，叫蔡伯黎。 哦，蔡伯黎梗知啦， 又系顺德， 历法大师啊嘛。 所以我哋今日岑学磊喺嗰度嘅，岑学磊点解要翻身呢个云门寺？因为佢个师傅啊，咪就虚云咯。 虚云，虚云。哇，呢个我睇过，因为我睇阿虚云老和尚嘅法会啊，就系佢结集出嚟嘅。 系。 咁聽講話，阿岑學磊晚年咧就整理咗好多關於虛雲老和尚嘅一啲文獻資料，咁所以係相當有功勞。 但係岑學磊咧，佢哋22歲先至喺福建跟阿虛雲做徒弟子喎。佢之前係軍政界喎。 哦，軍政。 佢又一直 嗱，佢抗廣東軍政界 時期咧，佢喺香港荃灣住喎。 係啊，係啊， 喺荃灣山嗰度種菜喎。 係啊，係啊。 佢啊，佢即系同香港关系好密切，好多人唔知岑学磊。 应该系写阿虚云和尚嗰个生平啊、传记嘅好多资料嘅喎。 都系岑学磊做嘅， 系啦。 关于虚老即系一生有好多传奇事迹，都系佢传出嚟嘅。 系啊系啊， 所以我哋因为讲起云门就讲咧，呢个就讲岑学磊，佢就收辑呢个云门史，所以变喺嗰度嚟。所以呢个咧，我只想啊，或者阿岑居士可以讲嘅，其实呢个云门文献啊，佢系点样？丁嘅咧，點樣唔禪嘅咧？ 嗱，如果我哋喺佢即係雲門宗嗰個傳承嚟講咧，就佢係由呢個清源行師到石頭希遷， 係 到天王道悟、龍潭崇信、德山宣鑑、雪峰二傳，都係好出色嘅大師嚟 嘅。即係直接嘅師傅就雪山二傳啦。 係啦，雪峰二傳啊，咁尤其呢位雪峰二傳禪師同埋雲門文遠禪師咧，其實我哋講呢個階段咧，就係中國佛教最輝煌嘅時候。係。咁當然我講六祖大師咧就開拓咗一代宗師，咁所謂大宗師嘅就係話佢教咗好多叻個徒弟出嚟，咁呢啲叻個徒弟咧係對嗰、那個即係禪風嘅開展啊，乃至到天下言禪皆本曹溪，咁所以呢個曹溪禪咧就最出最多人知就所謂嚇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啊嘛，咁。他的徒弟是各有特色的，因為隨著那個地域文化的不同，我們剛才說過五宗七派， 就猛最猛烈嘅咧就林濟忠啊，所謂德山棒林濟學，係佢開悟嘅時候打佢師傅一拳嘅。咁呢個雲門文演咧就初參呢個木舟陳專叔， 陳專叔啊，木舟就係嗰套。他是一個黃八希運的法師嚟喎，黃八希運就是八丈和淮海的弟子喎。 係其實咧就陸祖全咧就兩個很出名的大系嘅，而家我哋所知道最傑出的成就，一個就南岳淮陽，一個清源行師。 係啊， 尤其是清源行師咧，佢嘅禪風係非常之高進。 嗯， 呢個雲門禪師咧就都很多很出色的開示。咁佢初參就陳專叔，後來咧就喺即係喺禪宗嚟講咧就有個入處。即係話佢喺嗰度得到嗰啲啟發。 佢參呢個岑居士，佢參呢個陳專叔啊，呢個木舟啊，個古仔好好聽喎。 係啊， 啊，或者我講少少啦。 好啊，好啊，你 我好中意嗰只古仔㗎。誒 啱啦，咁 因為佢話咧，佢話佢初參呢個綠洲嘅木舟啊，木舟即係和睦嘅木啊，木舟禪師即係陳專叔啊，即係黃八希運嘅弟子咧。佢就話問敲門，講完上完聽完上完堂敲門。嗰、那個陳專叔嘅門敲門，話我有啲嘢，自己有啲私事啊，唔明，想請示老師。 幾時不明啊 嘛？唔不明，咁個老師就開門望望佢，閂門唔睬佢。咁啊，佢係死性不改。第二日又嚟過，都係唔理佢。第三日又嚟過，即係咁纏個師傅，主要就問。咁啊，第三日咧，個師傅咧就開到門檻望望係邊個。咁佢今次咧，因為兩次都閉門羹啊嘛，今次咧直情就伸只腳去，夾緊入去。 哦， 夾入去咧，然後嗰個師傅咧就即刻掹咗入去，就話：道道道就道理嘅道咧，道道依家係 叫佢講， 即係快講快講。咁我係想講咧，想講佢自己有啲咩事。一未講咧，個師傅即擁佢出門。點知擁佢出門嘅時候咧，佢只腳都未攬出門，個門已經閂，你咪整親只腳咯。整親只腳咧，然後佢就啊！钉啦，就咁噶啦，呢啲有好多人嚟拗头，咁点解会钉咧？啊，只脚痛噶嘛，只脚痛佢就钉啦，一明即系师傅教佢乜嘢？ 所以呢啲叫机锋喺禅宗里面嚟讲咧，即系电光火石之间咧，就将你逼到去一个死角嗰度。 系啊， 其实如果我哋喺个传统个教理嗰度嚟讲咧。就係、是、突然間喝你一喝，或者有一個好激烈嘅動作。 林濟忠就將軍時咩就喝你嘛。 咁所以你一喝嘅時候，你嗰個所謂移情啊，你或者你嗰個思維嗰個虛妄分別咧，就突然間停一停嘅。咁、就喺嗰個刹那咧，你做靈光一閃咧，咁佢就有個誤境啊。咁啊，其實禪宗仲有好多嘢噶，仲有悟後要起修噶嘛。所以咧，佢先有個入處，然後佢師傅透過呢個機緣就逼出佢個悟境出嚟。咁之後咧，佢就所謂。叫做保任啊，咁所以禅宗好多呢啲好聽嘅。 所以我想揾聽眾分享一樣嘢咧，你要認識個雲門文燕啊。點解講日日是好日咧？我就要講咧佢個古仔咧，我要聽問阿潘主席點睇？因為我哋通常都有個傳聞話佛陀出世嗰陣咧。細路仔個真出嚟咧，個隻手指指天，上手指天指地指天督地，然後上天下地唯我獨尊，係喺度橫行七步。咁呢個就好傳聞好成話，哇神蹟神蹟！阿潘主席點睇？ 其實嚟講，你話如果淨係指天督地咧，我覺得係絕對相信嘅，因為隻手啊喐喐下 ，B B 仔嗱，佢只係我哋話哇好靈性地好能。指向一个地方天或者指向一个地下这个呢我觉得是绝对相信我见到很多小孩子出世不哭的、 即有这么可能 有可能的你说步步生莲、那些就未必人家看到、是不是但你说指天指地这个这样的动作我觉得有可能有可能 我会相信因为其实一个真的圣人出世呢我哋講，如果講佛家、真係唔係修一世啊！佢根本就係帶住嚇來根啊！呢、這個先根佛種， 我哋叫叔值得本啊！ 係啊，當然咧，你話即係或者誇張啲話佢點點點咁，其他或者會有可能會加啲嚇、信息落去。但係我覺得有好多細路仔咧出世唔喊，佢能夠有啲動作咧。呢、这個係值得可信嘅。 但係佢會唔會你相信佢話講上天下地唯我獨尊？ 講嘢我就講嘢咧，我就唔敢話得唔得啦。但係如果有可能咧，講完一句之後根本就變翻個 B B， 亦都有可能喎、啊，神奇啲嘅講。所以咧，嗱，呢個就係話日日是好日，即係你唔知道發生咩事，突然間就發生咗啦。發生咗就又好似恢復翻平常一樣，但係一發生嘅時候咧，就好似好特別。所以日日其實都會有特別好嘢。 唔係，我就點解要問阿潘兄咧？因為問題你就冇去到雲門嗰個程度咁激啊。佢點講啊？對呢個咁嘅傳聞啊，佢話如果我當日見到呢個細路，指天篤地講上天下地為我獨尊咧，我就攞條棍打死佢，然後拎佢喂狗食。哇！因為你係佛門弟子嚟喎，你 打殺啦， 去到咁犀利、咁狠心，哇！我都見到呢個怪物。我然後打死咗佢，然後天下先可以太平啊！呢、这個就雲門文言啲，我哋今日講日日是好日嘅，將住個雲門文言先嘅所講嘅説話。阿岑居士係咪好激啊？ 禪宗其實有好多嘢咧，就 變化十 法。我哋叫做如果喺嗰個類別去分咧，有一啲叫祖師禪，有啲叫做如來禪。咁嗰啲祖師禪咧，就係、是、各有佢自己嘅中風嘅。咁、所以啲中風咧，其實就係嗰個禪師嘅個人開。道學生的善巧方便、所以我們知道很多所謂禪風的不同家風或者叫做如果我們看回剛才我們說日本日本其實就學了我們中國的墨照禪很出名的現在還 是在他們那邊是很流行的墨照禪就很 溫和的、 這個、曹宗 就不會有這些拿一支棍出來卜你一棍、或者關門門夾咪你的腳、不會玩這隻的他是教你、就是、他其實就類似印度那個安多禪就是那些傳統的指觀、所以我們要看中國的禪宗很特別的 中風不同 還有他跟個區域的地域文化有關的、其實六祖大師是嶺南人啊嘛， 葛年 啊嘛， 我哋咁啊，新興 葛年公啊又好出名噶嘛，即係佢聽到人哋喺即係居士嘅時候，佢賣柴養佢阿媽，聽到人哋喺度仲金剛經，就得到啟發，咁於是佢就走去參悟祖啊嘛，係嘛，咁啊學成之後就喺廣東就大宏禪法。咁於是乎咧就教咗好多好出色嘅徒弟出嚟。咁所以我哋而家現代人好多去考證啊，六祖大師佢究竟係個文化修養到咩程度咧？咁都好多人講，不過禪宗又講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啊嘛。咁呢種見性成佛咧，就係、我哋所謂嘅個人嘅對嗰個宗教嘅體悟。而禪宗佢有一個特色咧，就係佢係擺脱咗傳統嘅名相同禪法嘅。 好啊，阿岑居士，我哋聽首歌先，翻嚟繼續講。 好， 依、這個就係古巨基錯嘅古巨基唱嘅《年年有今日》。 美梦在小店，与你吃炸酱面，这生日太经典。凭珠儿醒思，放心田，自此开始发展。哦、若是情在不变，也要与你逐年共度难忘经验。如经我手的更鲜甜，愿跟海鲜血战。曾划过，全配合你星座。明年为求能突破，只签唱半段情歌。那日会如何度过？而你亦明谢我，盼望发白仍是我。想街天与你怎过？在卖力亦无惧。 表示牙明潮食管近日出现超级传播，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指，餐厅所释出的先锋量只有申请牌照时候说明的三分一。K 十一集团话会终止明潮食管的租约。东盟外长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缅甸局势，马来西亚外长希沙姆丁建议由东盟组成一个选举专家小组，为缅甸提供民主支持，处理军方指控去年十一月出现的选举不公。希沙姆丁要求立即释放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基以及民选政府高层，又认为缅甸反复出现的动荡局势将会影响地区和平、繁荣和稳定。印尼外长雷特诺敦促缅甸开启大门，被东盟解决军事政变之后升级的紧张局势，又呼吁释放被拘留人士，恢复缅甸的民主。他同时保证东盟不会违反不干涉的承诺。而缅甸的反军队示威持续，在最大城市仰光，数以百计戴上头盔、手持自制盾牌的示威者上街，警方用催泪弹、橡胶子弹、震撼弹和实弹驱散。在西北部的古灵庙，有示威者投掷杂物，警方发射实弹，廿几人受伤，至少三人危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586点，升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97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7，日元106.75，瑞士法郎0.916，加元1.264，人民币6.472，英镑对美元1.393，欧元对美元1.204，澳元对美元0.781，新西兰元对美元0.72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3.36美元，卖出1,724.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Tony， 我见一台节目表有大城小事嘅，乜唔系已经？ 咪就系已经翻翻嚟咯。 哇！你知唔知呢几个月我冇得听，晚晚都瞓唔着啊！ 迟啲你都肯定瞓唔着噶啦，有咁多城市嘅故仔你听。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的主持声音导航，打响头炮有日本的陈美玲和印度的叶培。 3月7号开始，逢星期日 早上7至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大城小事，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当南非正面对一场新冠病毒变种的战役之际，位于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就陷入一场血腥内战。在2019年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估不到他现时没有为国家带来和平。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全国大约有80多个民族，至于政治体制是采取多民族联邦制，各民族享有民族自决和分离权，而几大族裔在各州更拥有地方武装。但是阿比最近想推行修宪，希望废除联邦制，转而改为大一统制度。这个做法引起不同族裔不满，当中提格雷族群的愤怒最大，同中央政府矛盾亦都是最深。 自从在去年11月提交累族人民解放阵线和中央政府军兵戎相见，已经造成几百人丧生。双方战斗至今并未结束，引发几十万难民逃往邻国苏丹。超过一亿人口的埃塞俄比亚是非洲第二人口大国，历史上多次被欧洲列强和奥图曼帝国占领，曾经发生大规模饥荒，但是近年出现转势，积极学习中国经济模式，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而年轻的总理阿比作风利落果断，在非洲甚至掀起阿比热。可惜好景不常，唔通呢个就系非洲发展嘅宿命？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到未啊？埋案未啫，世杰，我有啲晕咯，我想做。 咪住啊，瑞文，顶埋佢。事关我哋喺外展训练学校嘅帆船智丰号上面就到噶啦。讲埋俾你听啦，今个星期我仲请嚟咗外展训练学校嘅前教练黄伟健，分享点样喺船上面监测海上天气。 而我就请嚟低碳上创方嘅庄陈友，倾下乜嘢系绿色复苏。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继续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我们今天的话题叫做《日日是好日》。在直播室有两位嘉宾，一位是潘树人，另一位是岑宽华居士。讲起《日日是好日》，就我知道很多人就喜欢引用宋代吴门慧开的一首禅诗来做他的诠释。那首诗就讲：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阿潘兄，你点睇呢首禅诗啊？ 其实真系万法唯心，可以话每一个时段，你话好定唔好，其实真系个人嗰个心态好影响。 系 春天有春天嘅花，春夏秋冬有唔同嘅花，系咪？咁你个花开，花开有啲人都唔开心嘅，点解啊？佢見到別人哋話靚，自己唔靚，咁咪慘咯。 係啊， 係咪先？唔係花開一定好事嘅喎。有啲人咁樣睇法，咁就都慘啦。但係調翻轉頭，你話花落，亦都有啲人睇，咦？可能有今日落啫，聽日、後日啊，或下一季又有新花開啦。佢又去睇未來，睇遠啲，咁嘅時候咪係好日咯。即係好日將會來啦，即係唔係今日啫嚇？今日落花。咁啊，明天後天就花開啊！今日我啱啱出咗一個小文，佢就嚇花開新生。咁點解咧？因為中國啱啱拍咗嘅幾個紀錄片5集嘅，就講中國嘅原生花。第一個咧，其實咧就係茶花啊！哇，茶花咧啊，喺中國咧就有1200種，哇，好犀利嘅品種，好多好靚嘅茶花。英國人咧未睇過嘅，喺17世紀嘅時候嚟到中國，哇乜咁犀利嘅啲茶花咁靚嘅，千方百計用咗好多錢。聽聞嗰啲車唔多，成當時嘅80萬英鎊就買咗啲花種就去英國。原來當時嘅英國只係得英倫三島啊，只得1500種嘅植物嘅啫。哇！咁你淨係茶花都多咗1200種啦。咁啊，當然佢經過培植啊、天氣啊、配合啊。四代人而家佢第四代嘅子孫咧，就將呢個花咧嘅生意咧做到非常之大。 係阿岑居士，你又點睇呢首禪詩咧？可唔可以同日日是好日掛鈎啊？ 其實呢，我哋喺佛家裏面呢，就所謂若有人欲了之，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成一切唯心所，所謂唯心所言，或者你講唯識所言。咁其實喺佛家嚟講呢，如果喺早期嘅原始佛教裏面講到個身心呢，就好樸素嘅。咁但係到後期呢，特別去到大乘佛教嘅時候呢，就作好多嘅演繹或者分析啦。咁我哋所謂個心呢，就喺《維摩經》裏面呢，又講過話若人欲正其國土，當自正其心，隨其心正，即國土正，所謂心正土正。咁究竟外境同我內心是有什麼關聯的呢？是不是說我們想開心就會開心？我想今天明明今天的心情不漂亮，我都說日日是好日呢？這個牽涉到一個人的修養的。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在問，喂，自從反修例運動以來，香港沒有日是好日，現在要疫症日日過個抗疫疲勞，你仲話日日是好日講嘢啊？ 咁我哋頭先借用嗰首禪師講人間苦炎熱，就我愛夏日長啊嘛。即係話你喺任何嘅困境裏邊，尤其尤其是佢佛家講嗰個智慧解脱咧，佢就唔係去影響個外境嘅，佢係要探本尋源。你個心點解會覺得唔係好日咧？其實個境啊係緣起噶嘛。咁你當有一啲客觀嘅真相出現嘅時候，你不能夠，譬如好簡單，佛成日問佢嘅徒弟：你能唔能夠唔老啊？你能唔能夠永遠都咁開心啊？咁如果我哋講夜市好日，最究竟好日咧，就一定喺佛家嚟講咧，就係個智慧。係 啦。 當你個波野智慧貫照到五蕴皆空嘅時候，你咪度一切苦厄咯。咁你邊一隻唔係好日啊？你邊個世界唔係正好啊？ 所以依句詩咧，阿岑居士，我同你分享咧。其實最重要的句是什麼？就是若無閒事掛心頭。 沒錯了， 這句才是最關鍵的。《 心經》說心無掛礙嘛，你有東西掛礙，你就有件事在心裡有條刺咯。那你當你一有些不放得下的時候，你就會被它牽掛住了，可能是你的親眷，可能是你的健康。譬如很簡單，我們現在出街，我記得早輪人心惶惶的嘛。我最記得沙士的時候咧，撳 lift 都唔用手撳噶嘛，係個鎖匙去撳噶。而家好啲啊，而家有啲神器啊，撳 lift 有啲神器，係有支棍咁啊，伸縮都喺度撳噶嘛。 係啊，有 出手啦， 有啲感應。 係啊，有啲出手液啦，而家。 所以我舉個例子咧，就係當年咧，我哋另一個大師嘅雲一法師，即係李叔同。 嗯。 咁啊，佢有個老友就叫夏勉尊。 嗯。 咁啊，夏勉尊嗰時喺杭州去探阿李叔同嗰時，佢已經出咗家啦。又見佢喺度咧食飯，一碗白飯，一碟鹹菜，一杯清水。咁啊，夏勉尊就問阿李叔同問阿雲一法師：咁都得掂噶啦？一碟鹹菜，一杯清水。咁啊，雲一法師點回應佢咧？佢話：鹹有鹹嘅味道，淡有淡嘅味道。嗱，用呢句説話嚟反映翻而家嘅疫情咧，我哋可咁講。有疫症有疫症的好处，有个体验；冇疫症有冇疫症的开心。各有所长，所以咁就未过廿四好日咯。哇！你冇话有疫症好惨，惨啊！你估人哋以后回味嘅时候咧，觉得哎呀，我当年同啲后代讲，当年疫症时期我哋点啊点啊点啊，其实佢就即系淡，咸有咸嘅味道，淡有淡嘅滋味， 有个经历啊， 系嘛？所以佢係一個對人生嘅一口，頭先我話照見五蕴皆空嘅一種品味。你抽離咗嘛，嚟睇翻轉頭啊嘛，冇事噶。所以有問題，阿岑居士有人亦都話到，依句説話日日是好日，其實就想展示所謂活在當下，又啱。 這個亦都有咁嘅含義嘅，即係佛家，即係如果我哋講話佢對個時空嘅觀察咧，咁如果喺嗰、那個即係概念上去分析咧。就是所謂有正部的身體，有個依部的世界。個依部世界即係我嚟講宇宙嗰、那個時空啊。即係話人的生命咧，絕對唔係局限喺我哋而家呢個小嘅空間裏邊嘅。即係話當你得到波野智慧，你貫照個三千大千世界嘅時候咧，就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啊，色即係清清翠翠就盡是溫真如啊嘛。即係你見到乜嘢日子？點解你會覺得都係好日呢？於是我哋要追問嘅，點解你會覺得唔係好日？只有比有啊嘛！你覺得唔係好日，但可能有啲人覺得係好日嚟嘅喎。即係話，譬如好簡單，我哋睇翻嗰個即係疫情對嗰個生命嘅威脅。但係如果你想好方面睇咧，咁有啲人就話啦， 正因為有呢個疫情咧，催化咗好多新嘅科技出嚟，創意出嚟。譬如我哋而家係人都識得用 Zoom 開會噶啦， 係 上網買叫外賣，係 啊， 係嘛？都第日仲有可能有二維碼嘅，即係 passport。你去到邊度咧？一曬一曬嘅二維碼咧，就咩都知道曬啦。 有咗行業創新嘅賺錢㗎， 係啊， 唔係啦。 所以呢啲叫創造性嘅破壞啊。所以我哋睇者就係、是、易經都有講啦，否極泰來啊嘛。即係話當我哋跌到谷底嘅時候咧，光明就在眼前啦、嗯。如果大乘佛教嚟講，就係一個所謂永遠嘅希望，終生一定係苦嘅。日子一定不好過，如果唔係，我哋點解會有話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呢？咁如果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點解又雲門禪師會爆咗呢個日日是好日出嚟呢？ 但係點解我句説話，我想問阿岑居士，我係奇怪，點解佢無端端教話十五日前、十五日後，佢十五係咩意思？ 嗱，呢度咧就有趣啦。 係啦，就要你講解一下啦。 因為數目字咧係一個安立嘅概念嚟嘅。佛家咧就睇都睇得好透彻，叫假名啊嘛，即系话嗰个禅师点解唔讲十四咧？点解唔讲初一咧？要讲十五咧？其实讲初一又得，十四又得，十五，因为嗰个系嗰个禅师用意系打破你对数目字嘅执着嘅，呢个就破嘅。其实禅整个禅宗有两个好重要嘅特色嘅，一个就波耶，一个就佛性如来藏。禅宗的特別在於它是佛性和波耶的結合，而且它是波耶為用，但它的核心思想呢就好像達摩祖師說的，心信含生同一真性、啊、我們個個人都有這種光明，個個人都有善性，儒家就 叫做什麼呢？叫做孟子說的那個人、啊那個、至善之心、啊、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啊、嘛，這個就是修身之道來的嘛。咁佛家讲修身之路咧，就是《阿含经》系讲正见。 嗯， 禅师就唔用呢啲术语啦，好特别噶。如果你睇嗰啲禅宗啲公案咧，我年轻嘅时候玩过呢只噶，搞唔掂噶。咁我后来调翻转嚟，就走去跟阿叶老师学啲佛学 A B C。我跟住罗公，跟住翻翻转嚟睇呢啲咧，就有啲门道啦。所以你如果你唔明咧，你就考起你噶咩叫十五先？边有十五啫？因为我哋。因應嗰個月亮嘅運行嗰個盈虧， 係 咁樣整出嚟噶嘛， 月圓啦。 所以佢根本就唔係同你講初幾，佢同你講話你日日都係修行嘅日子，係嘛？你如果邊日唔修行，你咪怠惰咯。你日日冇理佢好日好壞日好有冇疫情好，你照過生活得噶啦。你唔使惶惶不可終日噶嘛。佛家嚟講，人嘅有情生命好脆弱噶。生命無常，國土危殆，五問苦空，四大非我啊嘛！呢、這個好出名嘅呢、這個，係嘛？咁我哋諗下啦，我哋邊度安身？ 好多人又問喎，啊，即係好似三品老人咁，喂，《易經》你梗係講數噶啦嘛？咁邊個數最好啊？最靚啊？嚇、啊，一三五好定二四六好啊？ 三三不盡，六六無窮啊嘛！我哋中國人最中意講個八字噶嘛，係人都要八噶嘛。 冇錯啦， 即係呢啲其世佛家嚟講係執著， 係啊。但是在一個一般人來講，或者我們在一個活動空間來講，實在如果講易經真的有一個活動的數在那裡，是 不是？ 如果我們我又從另一個角度講天時地利人和，天時地利人和這個中國傳統講的，是不 是？天人合一。 講這個是淮南洪烈，他講說孟春行下令，則風雨不時，閉了。春天都未完曬，你又硬行夏令，整下行秋令，整下行冬令，落大霜、落大雪，咁點搞啊？嗱，呢個肯定係壞天氣嚟嘅，即係話天不時啦。喂，咁呢個唔係好日子嚟嘅喎，咁你唔能夠話佢好㗎，係咪先？呢個係外邊嘅世界宇宙係咁啊。但係我嘅去解答佢呢個睇法就係話，你天時地利人和嘛，天時唔妥啫。地可以轉噶嘛？我移嗰個位啦，係咪啊？人仲可以做啲嘢喎。正如我哋正話想講下，你要喺三樣嘢嚟嘅，其實唔係一樣嘢。日日好是好日，唔係淨係話個日嘅日子好唔好，加埋咩啊？地人天時地人。如果三樣嘢咁樣比對咧，嗱咁咪有走位啦，咁就可以變通啦。喺個變通之下咧，咁就可以日日好日啦，亦都可以乜嘢啊？抽短個時間。切斷的時間， 如果我哋講修煉，正如阿岑居士講，喂，我哋應該抽離個執著，唔好講個時間啦。咁道家一樣，其實一樣係咁樣。我哋喺嗰本嘅嚇《道與時間》嗰個研討會度講咧，就大家講唔同嘅嘢啦。有人講莊子，有人講我講淮南行列，但我想知道結論，我就話咧，其實時間與道咧係一個規律嚟嘅。時間要配合空間先至有現世嘅存在，嚇、啊。第二就話時間係相對嘅，嚇、啊。我哋今日咁嘅時間啫，啊，聽日又唔同咗咯，係相對性。但係時間仲有咩？要天時及人和，即係真正呢個係天時地利人和。點樣可以超越時間呢？就係、是、修練。你可以話禪修啦，你可以話我哋嘅道家嘅打坐。總之就話你有修練嘅人先至可以超越時間。最後尾。因為是虛而歸道，其實時間都有虛的，如果你跳出了個時間呢就虛，這個就是真正那個、啊、我們說日日是好日，日日都沒有時間，已經沒有分別沒有分別上我自己覺得呢就是說、道家的看法其實就完全跟禪宗、這個這樣的很契合的、小弟的這邊、小文呢都在、這個美國呢、那個道與時間的嗰個專注論文咧，就今年啊登咗出嚟咁啊。 岑居士啊，有人又問：日日是好日係咪活在當下？係咪即係及時行樂啊？ 嗱，呢度咧我哋要好小心嘅，就係、是、 好多人誤解咗。喂，咪係咪即係及時行樂？ 嗱，我記得喺《歐含經》裏面有一個好重要嘅核心思想咧，就叫緣起來中道啊。中道咧就係咩咧？中道就當我哋如實咁貫照嗰個生命活動嘅時候咧。咁我佢即係佛陀喺菩提樹下覺悟之後咧，佢觀察到佢有兩種極端或者兩種嘅偏執，我哋要留意。一種就是極端嘅苦行，另一種就是、阿生我老人哋講嗰個所謂慾樂行啊。 係啊， 咁成日都講話不及時行樂嘅，更待何時咧、啊？人生苦短啊嘛。 好多人就當咗活在當下，咪即 係呢個其實咧，就如果我哋當人生苦短，係咪意味著就咁過咗去就乜都冇咧？如果喺佛法嘅角度嚟講咧，呢種叫斷見啊。佛家是讲那个十二因缘啊，三世的因果流转啊，即系话我哋人的生命有佢过去，亦都有佢嘅未来。你绝不可能净系得享乐嘅。 系 佛陀亦都讲呢个世间系有苦有乐。 系 不过苦乐咧都系生生灭灭，你视乎你中意用咩说话去形容佢。你中意讲佢生又得，你中意讲灭又得。 所以话呢、這个阿岑居士咪及时行乐，咪就主要针对个欲乐啦，唔系智慧嘅乐咯。 冇错、 所以呢个就系唔掂嘅，系嘛？好多人唔明白。好啦，我哋听首歌，然后继续翻嚟讲我哋嘅节目。呢、這个就是梁咏亮唱嘅《那些好日子》。 晚已失了，夜间亦到时。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个63岁男人上星期五接种科兴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之后，星期日出现急性呼吸困难，自行到伊利沙伯医院接受治理，同日证实死亡。伊利沙伯医院发言人说，一名有长期病患和呼吸道病史的男病人星期日凌晨一点半左右自行前往急症室求医，当时病人清醒但呼吸困难。病人并且表示曾经在上星期五接种新型肺炎疫苗。急症室医生初步诊断病人患上支气管炎，凌晨三点左右病人被安排转到内科病房继续治疗，病人其后情况迅速恶化，医护人员立即抢救病人，延至早上六点左右离世，个案会交由死因裁判官跟进。医管局话，有关部门今日复核有关病人个案时候，察觉病人曾经接种新型肺炎疫苗，已经按机制将个案向医院管理层、医院管理局总办事处以及卫生署情报。47名发起或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人士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晚上大约10点半休庭，案件听日中午12点再讯。法庭晚上休庭之前，仍然有8个被告的保释申请未处理。多名被告的代表律师指出，众被告由到警署报到到上庭都没有机会梳洗和换衫，确实出现卫生问题。日本一个60多岁的女人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3日之后死亡，是当地首宗案例。卫生厚生劳动省话未必同接种疫苗有关。报道指个女人从事医护工作，上星期五接种辉瑞同 BioNTech 研发的疫苗之后出现脑出血，寻日死亡。当局话目前未能够确定死因是否同接种疫苗有关，有可能纯属巧合，但仍然要进一步搜集资料。南韩外交部发言人崔永灿表示，同中国达成接冲方案。今年年初开始，中国的检疫人员不对南韩入境人士直接使用干式纸采样形式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改由入境人士自行采样提交粪便样本。韩联社引述消息说，中方对外国人实施干式纸检测，引起旅居中国的南韩人不满，两国在商讨之下达成共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461点，跌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86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8，日元106.82，瑞士法郎0.916。加元1.264，人民币6.473，英镑兑美元1.392，欧元兑美元1.204，澳元兑美元0.78，新西兰元兑美元0.72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3.1美元，卖出1723.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 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讲下财政预算案，5000元的电子消费券分五期嘅，咁就一个月一次。听咗钟女士， 我一个月都买唔到1000元餸，因为疫情时候我都好少出去食嘢。 听咗陈女士， 每个月买埋米啊，买埋油啊，都系700多元，咁但系一个月用唔晒咧，就唔可以带落下个月。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刚刚过去的农历年是亲人团聚的日子，据说一个人年纪越大就越珍惜亲情，更加关心自己年迈的父母，更加想多同他们相聚，对于已经过身的父母亦都更加有怀想之情。作家的很多散文作品，特别是多的就是怀念父亲之作，因为父亲通常忙于工作，同孩子相处的时间比较少，对父亲的印象通常都比对母亲模糊，父爱亦都不好像母爱那么明显。到年纪大了，回想回过去父亲的一点一滴，父亲的形象反而更加清晰，同引起更多的念想。读者遍全球的日本畅销作家村上春树，今年都已经72岁了。他的最新作品是关于父亲的怀想录，书名叫做《弃猫》，关于父亲我想说的事。 据书里面所讲，他和父亲曾经因为一件小事发生嘴语，那阵时候村上已经成名，父亲接受一家杂志专访，未征求儿子的同意，擅自提供他的少年旧照。村上一怒之下断绝亲子关系，长达20年避不见面，亦都唔开口讲说话，直到90岁嘅父亲糖尿病并发，癌末临终前夕，先至面对面和解。呢件事造成村上嘅悔恨同埋遗憾，写呢本书可能系带一啲赎罪感。村上春树向来反战，亦都反对日本当年发动嘅侵华战争，但系佢嘅父亲却喺20岁嘅时候被征入伍，前往中国作战，相传系攻陷南京嘅血腥部队。父亲至死都没有向村上春树交代细节，亦都因此增加了村上春树和父亲的疏离。两代人对战争的体验和认知，令到村上对战争的历史感变得立体。 弃猫和对父亲的怀想有什么关系呢？村上春树以他小时候跟着父亲要去抛弃一只猫，结果猫由自己跑回家的故事，展开他对于父亲的多重联想，有关叙事亦都被赋予了多层次的意义。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弃猫》，关于父亲我想说的事，作者村上春树，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有没有人帮到我们啊？ 雇员再培训局帮到你。再培训局推出全新的第三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课程增加到成450项，不限学历，学费全免，还设有每月最高5800元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plb.org 了解详情啦。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 啦，仲有最后半小时嘅广东广西，我哋今日嘅话题系日日是好日。咁啊，直播室度有岑欢华、有潘树人同埋小弟岑日飞。咁啊，头先我哋讲咧，日日是好日嘅出处咧，就嚟自呢个禅学五宗啊。呢个系云门宗嘅云门大师嘅讲法。咁呢个云门大师有个汉家本领嘅，我就叫做一字禅。 系， 即系你问佢问题咧，佢讲一个字嘅啫，咩都唔讲啦。咁我觉得好有趣，但系网上好多引述，但系从来只系讲嗰个字系咩字，从来冇人解嘅。咁我就系而家讲其中一个我好有兴趣嘅，想请教两位，究竟其实点解？因为你网上都查唔到，佢只俾一个字嘅啫。咁啊，嗰个古仔就讲，佢有个弟子就问云门，佢话杀父杀母。你就在父親面前，咪喺發殺父殺母，你就在佛祖面前懺悔啦。如果殺佛殺祖，又喺邊個面前懺悔呢？就依個好特好有趣嘅問題喎。你殺父殺母，咪向佛陀懺悔咯。咁你殺佛殺祖，你又向邊個懺悔啊？咁呢個雲門禅師就講一個字 ，no， 透露個路。 路 本興。你点睇？嗱，我都有我嘅睇法，我哋大家互相分享。乜路咩意思啊？同杀佛杀祖嘅忏悔有咩关联？路佢就讲透露嘅路， 透露嘅路 系啊，露出嘅路，雨露嘅路， 雨露嘅路。我咧，我睇咧就气化呢、這个路咧，就化为一个水气。呢、這个水系咩咧？包住自己。其实我认为咧。如果你啊殺佛殺祖就向自己懺悔，向自己懺悔點啊？你將嗰個露水化為一個氣體， 嗯 啊、包住自己、啊，原來發覺到呢個宇宙之間啊，我就係咪應該咁做呢？咁你喺嗰、那個喺個氣化嘅霧當中咧，路當中咧嚟到去睇下反思。因为我哋讲咧，如果讲水，你知道我都系研究水啊。水当中，露系最重要嘅水。因为露咧系最精华嘅时候先结成嘅。秋露就第一名啦吓，露水都好犀利嘅。我哋讲，哇！啲人咧秋露专登啊，朝头早秋天就接晒露水嚟冲茶饮，哇！为之第一嘅好水啊。所以露咧应该就系将佢。是结晶啊，但调翻转头反思，放翻大佢为一个气化，然之后自己喺里边，人在气中，气在人中，咁去睇睇翻反思翻呢件事，你应该如何了？哦、啊，我都睇埋咁。 好啦，咁啊，岑居士啊，你又点解呢个怒字咧？一个字，嗱、啊，所以佢有趣喎、啊，俾你一个字，你自己去谂。 冇错， 每个人嘅 version 都唔同嘅。 阿飞哥，呢啲咧就其实就。所謂即係仁者見仁啊，智者見智，係冇呢個即係標準， 冇標準答案 啦。當然啦，尤其是嗰啲禅師咧，其實咧就佢去講個答案嘅時候咧，就雲門嘅中鋒咧就有一啲人咁嘅分析叫孤危險盡啊，簡潔明快。 係， 咁啊，亦都雲門有三句啊，所謂涵蓋乾坤句啊，截短中流句啊，隨波逐浪句啊。咁喺禅師嚟講咧，佢嗰個字究竟係乜嘢意思咧？咁啊，令我諗起所謂參話頭啊。佢俾個字你參，或者俾個問題你，其實佢唔係想你去揾答案嘅。佢希望激起你嘅疑情，截斷你嗰個分別心啊。所以佢嗰個字究竟有咩來由咧？我相信一定要此時此地此人，即係你要喺嗰個時空、嗰、那個環境、嗰、那個弟子，因為佛家講究咩咧？就是所謂以心印心啊，即係個師傅同徒弟之間，或者個師傅見到有一個咩根基嘅人，或者突然間行一聲雷，佢就會借助呢一個機鋒咧做一個開示。所以我自己覺得即係，如果你用嗰個傳統嘅教理去分析咗邏輯去分析禅宗嗰啲嘢咧，好多時係唔 work 噶，或者係走咗入死胡同。 一講邏輯一揾分析你就 佢根本禅宗嗰啲唔係同你講邏輯噶嘛。佢係講悟啊嘛，咩叫悟啊？向上一著，千性不全，物不通風啊嘛。即係話佢一個師傅一個開示，你能唔能喺嗰度切入咧？你唔得，你就要揾第二個師傅啦。所以對唔對機或者契唔契機，所以叫走江湖啊嘛。當陣時叫做，即係話你去到譬如 阿雲門禪師初參睦州陳尊叔就得個入處啦。 係啊， 最後佢得翻個佢自發就係雪風而傳啊嘛。 亦都話因材施教 係啦，即係我哋而家叫做咧，就係、是、所謂資優生有一種教法。 係啊， 一般根基一種教法，你好似我哋啲咁頓胎咧，講幾次都唔明嘅，唔眼啲都玩唔掂噶。 但係佢同阿依個又要講古仔喎，岑 好啊，講多啲古仔。 佢個雪風二傳個古仔咧，就唔係話參話頭，而係佢係挑機喎。 係啊， 個雪風二傳嗰個古仔係挑機，因為佢問題嗰時佢去參呢、這個。參見呢個雪夫以前嘅時候，雪夫以前去咗上一山去遊玩喎，見唔到佢喎，咁佢就揾個人，喂你扮和尚，到時你就話你傳我一句説話，睇佢哋點回應，你唔好話我講嘅，咁然後咧就嗰個人咧扮和尚嗰條友咧就叫佢點講啊，就話喂，佢話就話睇雪夫翻嚟嘅時候講話，見到個座堂上個和尚喺度説法，咁然後咧。佢就話嗰、那個拜見人就覺得，喂，你呢個和尚啊，其實點解你嗰條頸個卡鎖拎開個卡鎖咪舒服咯？其實係冇卡鎖啫，還係有卡鎖，跟住問好多嘢俾佢卡住。而家我哋香港政府啊，從特首到嗰啲咁多局長、司長啊，全部都好多卡鎖噶，抌曬啲卡鎖舒服曬。 人根本有好多卡鎖， 人有好多卡鎖，好 無形 卡鎖，無形卡鎖。 我哋大家叫分別煩惱同虛生煩惱。 所以問題就話佢講完問完之後咧，呢、這個雪峰就走出嚟攔住佢，係呢句説話一定唔係你講嘅，呢個講嘅。咁嗰條白假扮嗰條就係我講嘅，係我講嘅，係你講拎繩嚟拎棍嚟，即係裏邊綁住你嚟棍又勾你，哇！依、這個雪峰都好勁喎。咁我哋我咪驚咯，只大佢啊嘛。係啊係啊，一個浙江嚟嘅高真叫我咁講嘅。 呢啲叫鸚鵡學舌啊嘛，即係聽到人哋講我嗰、那個答案，佢就話自己講嘅。 後來雲門見到雪峰就問佢：喂，你做過啲咩嚟㗎？乜搞成咁啊？講呢啲咁嘅説話啊！咁佢就低頭唔講，知道佢老嘢啦。所以呢啲故仔好有聽，好好聽嘅。但我就岑居士就避開咗參話頭，唔講個路字。我就覺得個路字其實嘅意思就表露無遺，即係乜都養曬。我係差唔多全裸。唔淨止係外邊攞，裡邊都攞曬， 坦蕩蕩， 全部坦蕩蕩，即係同可以媲美孔子所講嘅君子坦蕩蕩。 冇錯，君坦 咁乜都睇曬啦，仲有咩慚悔啫？係乜就話係乜。 嗯， 出嚟。不過頭先啊，阿岑寬華居士咧，你講到個雲門三句係值得講下。嗱，我第一次聽嘅雲門三句咧，係我老師講嘅，阿茂中三 先生講， 佢教宋明理學嘅就引呢個雲門三句。但是後來我查翻咧，阿茅山係記錯咗啊！即係佢又可能睇咗好正，好正。佢話：誒，佢話誒，雲門三句尾三句咧，就係、是、依個係截斷眾流第一境界，第二境界就涵蓋乾坤，第三境界咧就叫做係隨波逐流，其實係隨波逐浪啊，唔同噶。阿岑居士係話差好遠噶，隨波逐浪同隨波逐流。咁然後咧。我後來自己去查翻咧，就其實佢搞錯啲次序。第一個次序，其實依句亦都唔係雲門講喎，岑居士，你頭先都講錯喎。依句係雲門嘅法詞啊，德山圓密講嘅。德山依個係德山三句，唔係雲，都係雲門派。依個係德山三句，唔係雲門。雲門禪師個原版咧係叫做咩？涵蓋乾坤第一，第二係咩？就木基諸量。第三個就係不涉。仲萬元 哦， 第三個第一句咧就是、第一句咧就係、是、心門，第二句就是真如門，第三句就心裂門嘅咁樣計嘅。咁但係我覺得係得生嗰三句靚，即係涵蓋乾坤就截斷眾流，第三句隨波逐浪。 其實呢啲所謂即係 呢啲叫 金句咧，就佢喺歷代個傳播或者傳流過程裏邊咧，都有好多修改嘅。其實即係嗰個可能各個禪門嗰、那個嗰、那個版本有啲唔同嘅， 系、啊。不過阿茅山講話，我覺得可能佢自己覺得依個正啊。佢咁講，我覺得 茅山有自己嘅。 因為截斷眾流咧都正嘅，因為截斷眾流攞為第一個境界咧，因為截斷眾流未等於我哋今日阿潘生歡迎同唔同意？截斷眾流未今日流行所講嘅斷捨離咯。 嗯。 即係斷捨離先。你收鞋之前第一樣要學斷捨離先，你呢個叫截斷重流咯。然後截斷重流之後，就要涵蓋乾坤，就係、是、啊一個宇宙兩理嘅變咗。然後後尾佢先嗰樣嘅就叫隨波逐浪，同做隨波逐流唔同啊，係咪？岑居士，浪係向上向下噶嘛，流就向前噶。 冇錯啦，順啊嘛，流就順 啊。浪了我 要挣扎了， 系系啦，呢个随波逐浪同随波逐流系差好远嘅， 冇错冇错， 所以禅师嗰啲生活艺术系好高境界，即系佢自己有嗰个悟境咧，佢就尤其是大乘嘅精神咧，就系要讲离他啊， 系， 同埋要成熟众生啊，咁嚟学嗰个人佢个根基唔同啊，所以有时嗰啲禅师咧就会随手拈来咧，就会创造咗一种所谓教育法，其实禅宗嘅公案。是一啲所謂教案嚟嘅， 係啊，我哋揾次講啊，咪 係啊， 禪宗公案 其實就係教案嚟嘅， 需要講，因為不同品種嘅人啊，我哋有唔同嘅方法去教佢啊，咁其實呢個世界日日都係好日，你第一點樣去教佢講佢聽？ 阿寶啲，你好似研究過今日係好日嚟喎， 係啊， 今日係 正月二十嗱，都係正月 二十點好日化， 喂，二十點好日化啦，嗱，我咧就。在2008年已經寫了一篇文咧，就講專講二十呢個數字。咁啊，好多人成日問，誒咩數好？二十非常之好，點解嗱？原來咧，我哋講啊，菩薩兩個字嚇，古字咧喺翻譯嚟喺敦煌裏邊啲書睇到，一畫兩棟菩薩，薩一樣喎，菩薩都係咁寫，即係寫一個廿字，菩薩就兩個廿字，喺敦煌嘅書裏邊有睇到嘅。啊，咁你話真係奇唔奇怪？咁啊，我哋廣東話咧就講廿啊嘛。就普通話就讀唔到嘅，佢念讀念啊，咁呢個好奇怪嘅，佢哋冇嗰個發音，所以二十呢個數字真係好特別嘅。喺呢、這個人體咧就十二個經絡， 係 八條奇經，咪二十啦。 係 啊，我哋本派咧就氣功醫病，就用乜嘢？用二十個字就對應你二十條經絡。我哋就係嗰哲學咧，就係忠恕廉明德正義信仰公博孝仁慈國智咁真係喎。咦，二十個字就對應二十條經絡，就咁樣有嗰個學理喺度存在嘅。嗱，我哋人咧過大禮嚇結婚啊，就要喺結婚二十日之前過大禮喎，唔能夠太過遲咯嚇。嗱，仲有一個咧就係講啊西方啦，波斯國咧原來咧佢哋嘅帝國分開就二十個行政區。啊！後來咧，我就再睇睇，哇！印度都有，印度咧古神啊、女神啊，有二十個嘅， 哦、 啊，有曬名有曬堂咯、啊。咁因為波斯國咧，點解用二十個行政區咧？原來佢個部族咧就又係二十個族嚟到形成嘅波斯古國，係打到天下，所以佢後來嗰、那個行政區又係分咗二十，即係佢二十好離佢啦，或者係嚇。佢覺得二十好咯，就係、是、用呢個數。咁我哋話仲有啊，喺嗰、那個古印度有個講法就話佢哋點樣孕育出嚟啊？二十條河，恆河主流啊，咁有啲支流噶嘛。二十條支流咧就孕育咗成個大印度嘅古文化啊。這個、呢個咧就亦都係一個二十數。仲有一種花叫大琉璃草花咧，係二月二十日生日嘅呢種花，佢專醫咩嘅咧啊？安全狂犬病，如果狂犬病嗰啲人咧，即係古代咧，就攞呢種花嚟到做藥用，咁咧就可以醫呢個狂犬病。咁啊，二月二十啊，今日正月二十啊，佢二月二十日咧就呢個花嘅生日。咁啊，其實仲有啲簡單啲，我哋講陰陽啊，我哋嘅手指腳趾加埋就二十，係咪？所以人體咧。我哋講喺道家嘅講法，好多其實係配天地嘛。呢個天地之數，咦？我哋話五行啊，五數啦。咁十啊點嚟咧？哦，二十啊點嚟咧？其實一定係有天數，因為個天地之間一定係同我哋小宇宙有啲息息相關嘅關係。剛才講話十二個啊經絡加八條奇經啦，呢啲都係二十個數。點解咁樣咧？嗱，所以二十咧有二十嘅妙處啊。咁啊，我哋話人生啊。在不同的數字系統呢有不同的好處，不用一定執著說、喂，一是不是好一點、二好一點，你可能一好一點，我二好一點、我二十好一點，每個人不同，所以日日都會有好日，你那天、沒那麼吉利，怎知道我碰到一個、今天二十 講二十好叻嘅人，或者好好運氣嘅人啊，咁啊大家都好運啦。所以我覺得唔使話淨係自己嗰日係好人，可以夾埋其他人嚇、啊，我哋叫做天時地利人和。 我哋創造都要好日出。 冇錯啦，創造啲好嘅日子出嚟係可以噶嘛。 將今日我哋咁啱得咁巧就簡正一月二正月二十講日日是好日喎。 係啊，冇錯。 依個係緣分嚟㗎嘛。 係啊，冇錯。嗱，成人加冠禮古代咧就係二十二約冠啊嘛。係啊，成人禮都係用二十，用二十歲喎。當然古代嘅二十歲可能等於而家十八歲咁上下啦，係嘛？咁呢個就話。誒點解古人又會用啲數係咁啱嘅咧？嚇、啊，我哋唔係一定好執著，但係有陣時人就係話喺嗰個時空嗰個變更當中、流轉當中，就係、是、天時地利人和。所以咧，正話我講翻轉頭嗰個懷林雄你講啦，嚇、啊、得在時，其實真係人咧點解會得著一啲嘢或者點樣去成功咧？嚇、啊、不在爭，唔係爭翻嚟嘅，個天時會俾你嘅。啊、你有咁嘅德就係、是、有咁嘅德著啦嘛，所以古代德與德啊相同啊。仲有喎，點解可以日日都咁好呢？就抱得以中年，可謂能體道矣。你日日都係啊，同個德冇分離嘅，啊日日都喺度沉醉喺嗰個領域當中嘅，沉醉喺佛學當中，沉醉喺道學當中，喺個善氣當中，喺個善化當中。有咩分別啫？冇分別嘅，可能有少少高低嚇、啊。人生對你嚟講係一個長遠，係絕對冇分別嘅，係咪啊？正如我哋一開始講話，一疫情，可能將來我哋同啲子孫講，誒、哎、嗰日啊，疫情嗰時我非常之好啊，做咗乜嘢係咪啊？所以我哋人生係可以倒轉嚟睇，或者順化嚟睇嘅。 阿飛哥，我頭先突然間醒起你講個龍字咧，《佛花經》有個龍地白牛嗰個譬如，可能同呢個有關嘅。因為禪宗咧講修行咧就係講木牛啊嘛，大白牛其實即係講我哋嗰個佛性。係係。咁禪宗嚟講，佢有個好基本嘅即係信念咧，就係、是、相信個個眾生都有呢種本然自具足嘅清淨佛性，呢個禪宗或者如來藏嘅思想嚟嘅，所以佢就反對人哋向外追求嘅。其實我哋個個嗰、那個即係本然具有呢一種內在嘅潛能啊嘛，咁啊何其自識啊，本自具足啊嘛，何其自識啊，本自清淨啊嘛，何其自識啊，能生萬法啊嘛。咁呢、這個我諗呢個同呢一個即係喺個學理上面嗰個如來藏思想應該有啲關係， 有啲關係。其實可以一個字咧，其實可以引起好多聯想。 係啊，你即係隨你引，即係 裏邊諗好多嘢。 你可以引經典、啊、或者引 每個我 諗 每個聽眾都可以諗諗。喂，殺佛殺祖，睇到邊個懺悔係 no？ 個怒字點解？咁大家其實希望聽眾都可以能夠俾啲 feedback 啊。好啦，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聽晚咧就係由呢個林爾樂請到屈偉豪博士同大家講。男女的心靈世界，咁啊跟住嚟就基哥嘅那些年那些事啊，仲有一首歌葉倩文唱嘅祝福，拜拜， 好，拜拜，再見。 小草已清泉，悠悠流传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静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